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0周年，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主义和尼日利亚人民进步党分别在10号和13号发表了声明。声明指出，金正日阁下不断深入发展金日成主席创立的主体思想，并把它切实体现在党的建设和活动中，来加强并发展朝鲜劳动党，使之成为一个自主性很强的政党和从来不犯路线上错误，把社会主义事业引向胜利的伟大政党。